闯九州啊。 好汉歌采用在山东、河南、河北等地广为流传的民歌曲调写成，高亢、简练、有表现力，能够反映梁山好汉的性格行为特点。因此我们在刘欢的演唱当中呢，也听到了豪迈和浓郁的地方特色。上面时段节目最后，我们会听到刘欢老师在这个时期、这个阶段所发行的专辑《60年代生人》当中的一首翻唱歌曲《怀念战友》，也希望您能够继续锁定 FM 986来继续收听刘欢的一些经典作品。 天山脚下是我美丽的故乡，当我离开他的时候，就像那哈密瓜断了瓜秧，太阳树下住着我心上的姑娘，当我与他分别后，就像那肚带牵挂在墙上，瓜秧断了，哈密瓜依然香甜，前世回来回来，独大儿还会再想。

了我，你轻捻指尖揉碎了我，你孤独风雨卷走了我，掀起波澜抛弃了我。 23:00 FM 986再度零。